所学皆成智慧，心不净，所学皆成知见。以心转境，以念转欲，事来即应，应过即放。 赛跑，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，日日踏实过，让生命展翅高飞，潇洒走一回人生。心清净，所学皆成智慧，心不净，所学皆成转境，一念转运。